家一起用餐，一起分享交锋。那我们也为彼此代祷，让我们在这次疫情的当中能够在主里享有平安。好，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，我们一同默祷。 哎，等一下，我给我三个，给我3到5分钟的时间，就是关于武汉疫情。我觉得我们以在这里聚会，福音中心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跟来这里聚会的人解释这边的立场，有一些教导，有一些劝勉。首先，武汉疫情是不是上帝的旨意？是不是上帝借着武汉疫情惩罚人的邪恶，或者某一国的邪恶 ？OK， 我是的，没有一件事不是上帝的旨意。是的，我们也承认所有的疫情、所有的疾病、人的软弱，都是归宗于人犯了罪，人堕落了。但是要说这个疫情是上帝特别惩罚某一国某些人的罪，这个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，因为你试着要解释这个现象，到最后你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，你没有办法解答，因为你会最终树立一个不公的上帝。为什么是这个罪，不是另外的罪？为什么有一些人看来是 OK 的人，他们得病，但是很不 OK 的人，坏人却没有得病？所以要说武汉疫情是特别上帝惩罚中国的罪，我觉得的疫情，我觉得这对我们没有帮助。第二，面对武汉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在这个认知之下，知道这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发生的事，甚至也可以说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就应该有合宜的畏惧。我们不应该说不要怕，反正上帝会保守，不要怕，这是小事。我们应该有合宜的畏惧。这是什么？当我们说不要怕，反正这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这是对上帝的主权如何认知有一种错误的认识。也就是说，这的确是上帝的主权，但是上帝却是借着 means， 借着手段，借着媒介，借着人施展上帝的主权。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有合宜的畏惧，明白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就应该使用上帝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来做出判断。我是不是应该出门？我是不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为了我自己的好处，自我看守，警觉性更高，戴口罩，洗手。我是不是应该时常洗手 ？OK， 来到公共聚会的地方，应该采取就是按照正常的判断力应该采取的措施。那就福音中心的话，我们现在有酒精。然后我们也决定，就是聚会的时候还是尽量保持通风。希望下礼拜我们会有量体温的那个体温器。但是也许你已经听到有些教会现在已经停止聚会。我们昨天和同工们讨论出来的原则是，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相信我们政府他们的判断，也按照他们的指示。如果他们一旦宣布在某种情况之下要停止公共聚会，而我们符合那个状况，我们就会停止公共聚会。我们也开始在思考，如果那个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用线上的方式。这个我们会继续的讨论，然后会在我们的那个族群里面发布讯息。OK， 我们要有合宜的畏惧，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的恐惧。也就是说，知道这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，我们不应该让像有些人让这件事情占领了我们的心思，好像这个就是决定生死很恐怖的事情，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件事情。甚至我知道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现在足不出户，已经非常主动的自我隔离，不参加聚会等等。我们要有合宜的畏惧，但是不应该让恐惧占据我们，不应该过分的恐惧。OK， 最后，我们是基督徒，就认知时候近，那天近。武汉疫情、天灾人祸，任何事情，其实就是上帝在恩典之中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也许不知道还有很多的意义，上帝如何运作，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他提醒我们。时候近了，要警醒祷告。 对还不信的，对我们的朋友来说，武汉疫情是上帝说时候到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所以网络上有流传一个文章，不要浪费了武汉疫情，其中有提到这一点，这是上帝在恩典之中让我们知道时候近了。因为我们时常忘记，就算没有武汉疫情，时候近了，那天来到我们不知道什么哪一日子，但是我们要警醒祷告，我们要将好消息上帝的大作为传讲给人，叫他们悔改。 OK， 好，这就是以上，谢谢。我们时间还很多哎，他一点半才开始啊。你，对啊，我们再还有一点时间。